这个故事叫做垃圾桶旁边的鬼影。这件事发生在我上高中的时候，我是一个住宿生，在我回学的地方那里，当时的住宿条件是比较差的，要十几个人一起逼在一张大床上面。到了夜晚上个晚自习之后，就各自回去了。有些人回到去就在看书，或者在聊天，或者还要在洗衫的。然后等到这班室熄灯就要睡觉的了。个人我刚刚好就有一大堆邋遢衫要洗，于是自己一个走在走廊那里开始洗衫了。那时大约是晚上十点几，正当我起身准备去换洗的时候，顺便就望了出面一眼了。这时我望到窗口的对面是一个很大的垃圾箱，我的眼光刚刚好就停留在那个垃圾箱上面。这时月光很光，照得四下一片的清白，而我这时就见到垃圾箱边间就瞓着一个人，那个人整身都是白的，很模糊的白，我以为自己是眼花了，于是我就伏在玻璃那里仔细地看了。这时我终于看清楚了，那个分明就是一个人，但是大半夜会是谁呢？我们宿舍隔离就是值班室的了。我见到这样就吓到头皮发麻，转身就飞快地跑回屋里面。见到这时他们正在有谈有讲，我去到灯的开关面前立刻就关了灯了，然后对着宿舍的人说，你们快点去窗那里看一看，看看垃圾箱旁边那个是不是人来的。这阵子的我都有些语无伦次了，大家都问我你做什么啊，我就说了，快点，你们快点去看看那个是不是人来的。可能他们见到我这么惊的样子，屋里面的人全部都起身趴到去窗那边看了，然后齐声地说，真的有个人哦，穿着白色衫的，他趴在这里做什么啊？诶，看真点，他好像不是人，是不是鬼啊？面都看不到的。大家见到这样就一片的惊呼，正在大家乱世一锅粥的时候，不知道谁突然之间就喊了一声，喂喂喂，不见了不见了。至于他是怎么不见的，谁都看不见。我那时吓得都不敢去看了。这时的灯不知道被谁打开了，几个人都在宿舍里面惊魂未定，都瘫坐在张床上边，纷纷咁议论起身啦。呢日之后，我哋边个都唔敢独自外出啦，出去都有两三个人一起。呢个习惯一直到我哋毕业。